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花不抬头，点着法儿来去相逢，甩掉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光波光耳边，87.6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方官人本来打算跟别人动手的，没想到盟主陈友谅也下场了。方官人感到出乎意料之外，因此质问陈友谅。这陈友谅你别看长得可不错，说话也是夸夸其谈，不过这人私心是比较重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怕方国珍揽了大权真得了状元，他要真得了状元，我的势力不就衰弱了吗？想着这，他打算得状元，因此真就背信弃义来到了里面。方国珍质问的不是不对，陈友谅变了个词儿。我说方王爷，我看你连打了2阵，有点累了，我怕你支持不住啊。这么办，你先下场休息休息，这个事你交给我，我呢连胜几阵再换你。总而言之，我是话付前言，这个状元不能落到外人的手里，下场去吧。方国珍明白陈友谅的用意，把眼一瞪，呸！陈友谅，你糊弄3岁的小孩，我方国珍怎么就支持不住呢？你怕我得了状元啊？你眼红了。既然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来吧，咱们以前的话都推翻了，你我就是敌人，咱俩也可以动手，看看谁有能耐谁就是武状元，怎么样？陈友谅点点头。方国珍，也不是我陈友谅说句大话，你那两下子不在我肚子里装着呢吗？要你这么说非动手不可。方国珍呐，恐怕你要倒霉吧。方国珍骂了一声，陈友谅，无耻之徒，你着急吧，您就看这功名富贵多自私了，为了个武状元，朋友也不要了，脸面也撕开了。方国珍倒几次，陈友谅使个怀中抱娃娃，往外一招架，刀戟并举，就站在一处。那陈友谅威震南七省，那是个英雄啊，这把三挺大砍刀上下翻飞，寒光闪闪，那真是与众不同。方国珍也加了个急劲儿，人要豁出去，感情这力量就倍增，所以跟陈友谅动手之时，打了30多个回合没有分出上下。两人这一打是震动全场，老陀陀在观舞楼上看着，心中暗自思想：方国珍、陈友谅， 你们都是不法之徒，没事聚众闹事，攻打官府，杀国家的命官，十恶不赦之罪，就凭你们还能得状元吗？今天我叫你们两败俱伤，他恨不能盼着陈友谅一刀劈死方国珍，也盼着方国珍一起扎死陈友谅。老陀陀想在这儿吩咐一声，来，擂鼓掌号，让他们紧打。遵命。鼓号一响，陈友谅、方国珍都听见了。哦，这是皇上跟太师给我们俩助威呢。哎呦，真得使把子劲儿！两个人精神头更来了，五十回合没分输赢。陈友谅一想，把大话说出去了，要不用败中取胜的绝招，是赢不了他。虚晃一招，战马跳出圈外，单手提刀，正手唰，在百宝囊拽出一件东西来。这件暗器叫五爪电光抓，它这个形状就跟我们人的手一样，大小也差不多，五把钢钩锋芒利刃，有链子拴着，这链子不太粗，比筷子粗不多少，是五金制造，非常坚固。这个链也能有三丈多长，有鹿皮套套到手腕子上，平日的时候经常下功夫，必须是百发百中，在一般的情况下不使用，实没有办法了，偷袭对方的敌人，这玩意儿很有力。陈友谅呢，对飞爪掌练过多年的功夫，今天把压箱底的招就拿出来了，冷不丁的一闪身，对准了方国珍的面门，炸！话也到，暗器就到，哗啦一声，一道寒光奔方国珍就来了。这也是不巧不成书，什么原因呢？方国珍在追赶陈友谅的时候，心里也在想事儿。他心说话，我们各家反王就属陈友谅的势力最大，平时他仗着兵多将广，说话老压着别人三分点儿，我们老受他的窝囊气，今天在众人观看之下，我要能把陈友谅给赢了，将来我就出乎其类，拔乎其穗，独占鳌头，陈友谅就不敢欺负我了。可怎么能赢他呢？他也琢磨着，哎，想起自己的暗器，他这百宝囊之中也带着暗器，名字叫电光飞锤。这锤个可不大，跟那十磅的铅球，哎，大小差不多，也有三丈多长的五金链子拴着，平常不使，要使唤百发百中。你想一想，要说十磅重的大铁锤，要抡圆了得多大的力量？在那古代年间打仗，这是最好的暗器了。这时候方国珍把挽手套套好了，已经拽出自己的飞锤，打算着一下把陈友谅打于马下。飞锤也出去了，对面飞抓也到了，这个巧劲儿，飞抓正好碰到飞锤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嘎嘣，陈友谅的飞抓正好抓住方国珍的飞锤，两个人一使劲，咔吧一声， 两件暗器就咬在了一处。陈友谅就一愣，抓得上什么上了？回头一瞅，哟，暗器碰了暗器了。方国珍也吃了一惊。到了现在，就看谁的力量大了。方国珍把马一拨，马屁股对着马屁股，两个人脊背对着脊背，这就拽开了，看看谁能把对方拽于马下。两个人各使平生的力量，你撒手，你撒手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前面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这五斤的链子拽个倍儿直啊！如果离近了，都能听着那链子嘎巴嘎巴直响。这时候，两个人把眼珠子全瞪起来，太阳穴都鼓起来，腮帮子也努起来，使尽了拼生的力量，哎，谁也没拽过谁。全场的举子一看，无不喝彩呀！好，好大的力量，好暗器，好啊！是一片的掌声，欢声雷动啊！连到官武楼上，老托陀都吩咐擂鼓给他们加劲儿，摇旗呐喊，鼓响三通，两个人谁也没拉过谁。这个时间就有三五分钟了。胡大海、丁德兴、郭英武、殿章、汤和、邓玉、朱元璋，这七个人在旗脚之下看着，也不住的点头称赞。真是两只猛虎，哎呀，什么人能过去给他们解围呢？要一劫胜双劫，这个连路得多大呀！武殿章心里都想，像这种场面就缺少一个人，缺我们老六常玉春。如果玉春要在这儿，胜他们二人不费吹灰之力。老六啊，你在什么地方呢？武大爷心里正这么想着，可了不得，就听见宫院墙的南墙冷不丁的呜，这墙塌了，足有一丈五六那么长的大豁口，尘土往上一起。在外面闯进一匹战马，马鞍桥一员大将立马横枪高声喊喝：要来！尔等休要猖狂，毛家大祸了！就这一嗓子不亚如晴天霹雳啊，那么大的五科长都听见了。元顺帝、满朝文武、妥妥太师，天下各省的举子无不闪目观瞧，这怎么回事？谁这么大力量，怎么把宫院墙给捅倒了？乱石山磕头的弟兄抬头观瞧，呀，正是怀远黑太岁常玉春。这段书叫常玉春枪挑宫院墙，马踏五科长，威震天下，夺头名武状元。开书到现在咱没说过常玉春，他这是从哪儿来呢？这里边有一段隐情，因为咱们这个书啊，没从最前边开。最前边有一段书叫《乱石山七雄结拜》，常玉春跟武殿章、汤和、邓玉、朱元璋、郭英、胡德海联盟结拜，根据岁数，他排的第六位， 所以人们都管他叫常六爷。这常玉春也是安徽省怀远县的人，因为他长得黑，身体高大，又有一把力气，人们给他送个外号叫怀远黑太岁。这是《本命英烈》这套书著名的头牌上将，有几个的能耐能赶上他呢？常玉春不但能耐大，为人忠厚老实，这人心肠才热呢。他们乱石山哥七个磕头的时候，有个主盟的，就是活神仙刘伯温。这个刘伯温可了不得，给他们主盟结拜，目的要推倒无道的昏君元顺帝，重整乾坤，另立民主，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。没想到他们磕头不到半年，这消息被人告了密了。元顺帝派石蛮王撒木野汗领着5万铁骑兵突然包围乱石山，捉拿哥七个，就把他们哥七个给冲散了。那一天常玉春光着膀子穿裤衩，手中拎着个铁扁担，杀了个七进七出啊，也没找着那哥六个，最后没办法是流落异乡。上哪去呢？他想了想，有个姨，这姨娘住到苏州凤凰庄，常玉春隐姓瞒名就奔苏州去了。他姨呀，就是一个人过生活，家里的什么人都没有了，那一年都50挂零。一见常玉春来了，非常高兴，问常玉春怎么到这儿的。常玉春编了一套瞎话，老太太就说，你看我吧，光寡孤独就一个人，想要出门干点活费老了劲了，还得街坊邻居帮忙，你既然没地方去，就住到我这儿吧。从此以后，娘儿两个相依为命。常玉春有力气，看了看姨，家里头有5亩薄田地。常玉春开始把这个担子就担起来，每一天伺候着5亩地。人有力量就是一宝，娘儿俩这日子过得就算不错，虽然说穿的是粗布衣服，吃的是粗食，总而言之能吃饱了。常玉春一晃在那待了几年呢，平日他恐怕自个儿的武艺荒疏了，偷着练2-5更的功夫，举盾的扔丝索，始终这能耐没扔下。可心里边呢，老想着乱石山磕头的弟兄，我大哥现在在哪儿呢？我四哥朱元璋还活着吗？真是烟空信渺。为这件事，常玉春偷着没少掉眼泪，但是跟谁去讲去呢？这一天，常玉春正在屋里头睡晌觉，他姨娘非常疼爱他，心说这孩子这么大的年纪还没有成亲，一天就知道傻干活，也不言语，哎，怪可怜的。没事，老太太呢就让他好好休息。常玉春这一睡晌觉，老太太拿着针线破了，还有常玉春的一双鞋，到铺子外头去干活。一边干活，一边看着自个儿家里这5亩地。6月的天气啊，庄稼长得十分喜人。老太太坐到铺子外一棵树下，一边干着活，一边看着，真是眼睛看着，心里的喜欢。哎，心说今年我们娘儿俩又不能挨饿了。这个庄稼收成下来，再卖点鸡蛋鸭蛋，再让玉春赶集上店，哎，有俩零花钱，这一年又不愁了。 一边看着这五亩地，他一边喜欢，正在做活，也该着出事儿。顺着阳关大道来了20几匹马，这马走的可倒不快，马鞍桥坐的这些人都穿绸裹缎，还有几个家伙歪戴帽子，斜瞪着眼儿，六月三伏，满头都是大汗。这几个人到了地边抬头看看，月，哎呀，我这天怎么这么热呀？可不是嘛，连点风丝都没有。哎，这是什么庄子？那有几棵树？走，到那乘乘凉。离着老太太不远，这些人就下了马了，一边乘凉，一边往地里看着。从中有个当头的，坐在马扎上，旁边有人给打着扇。这人用手一指，我前面这地是谷子地不？啊，是谷子地。咱这战马也没喂，把他们都放在地里，让他们随便吃吧。仆人点头答应，把这20几匹马都轰进了五亩谷子地。哎，正常一成他们家的地。马是牲畜，他懂得什么？连踩再糟蹋再啃。东一把西一把，把这五亩谷子地糟蹋的不成样子了。常玉春的姨娘正在树下干活，一看，呦，把老太太疼的心都蹦出来了，赶紧把一双鞋放下，来到这伙人的面前。我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？庄稼人春种秋收，俺们就指这点地活着，快把那些马给我撵出去，保赔我们的损失。老太太都哭了。这帮人抬头一瞅，哦，农村的一个破老婆，全乐了。去，你个破老婆子，到你那地里放马，这是给你脸上贴金，你懂不懂？哎，趁这么点破地还跑这讲价还价，走，要不看着你年岁大，今天非揍你一顿不可。哪有这么不讲理的？老太太也急了，过来把这个当头的衣服给抓住了。走，到官府打官司，你们欺负人。这个当头的微微一使劲，你去你娘的吧，把老太太推出有一丈多远去，摔的这个结实啊。常玉春的姨娘费了很半天的劲才起来，老太太浑身力抖，好，我让你们欺负人，我去找人去，让我的孩子来收拾你们。他说这孩子是谁呀？就是常玉春，习惯了这么讲话。这帮人不知道啊，全乐了。什么？你孩子？哈哈哈！去找你孩子去吧，我们瞅瞅他什么模样。老太太并不搭话，晃晃悠悠连滚带爬回到自己的家里。等推门到外屋一看呢，啊，常玉春那还睡呢，仰面朝天，是鼻息如雷，老太太一看赶紧过来，玉春呐，大事不好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